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啊，大家又到呢個政治咖喱飯，咦？ 唔係喎，今日奪命咖喱飯啊！ 係啊，呢個有呢個奪命咖喱飯嘅時間啦。咁咧就據說我認識嘅兩位朋友咧，都最近不約而同咧就遭受網絡欺凌。 係。 咁其中一位就心靈特別脆弱嘅阿土伯咧，就每做完一集之後就要休息一集嘅， 即係隔禮拜嘅係要， 即係要復原嘅過程啊。 嗯， 即係嗰個 cycle 啊，被網絡欺凌之後嗰個 cycle 咧，就唔可以即刻下個禮拜翻嚟嘅，其實 要時間嘅， 要通常都要休息一集之後咧， 咁 就 咁樣係。 係啦，咁咧就一個療程啊， 嗯， 一個療程咧就要大約14日，咁佢好翻之後咧，就會咧係又會喺隔咗一個禮拜之後。出現嘅啦，咁今個禮拜咧， 如果你聽緊嘅話， 係啦，保重啊！土伯就話感冒咁樣，咁我覺得就係心病就還需心藥醫 ，Panadol 啊醫唔到心病，咁咧就所以希望大家監聽嘅阿土伯嘅朋友咧，暫時就可以收工住啦，因為今集係冇佢嘅， 追擊佢啊！ 咁係啦，嗱，我自己好擔心，我頭先嗰句嘢我都唔想講嘅，因為咧。逢親係監聽的人一走咗咧，我哋嘅收視率就會下跌。 係，哎呀！ 嗱，你有冇留意我同你做 live 少過呢個星期二噶嘛？ 係啊係啊， 我哋星期五做 live。 哦，唔係呢個黃牌節目啊嘛。 唔係，個原因就因為太多人監聽我哋。 哦， 又有大陸佬監聽，又有五毫監聽。 即係4000裏邊有最少500係監聽。 又有啲阿土伯啲對家監聽，即時 cap 咗佢講啲嘢，即時 post 出嚟㗎。 係 係啊，真㗎。 哇，好嘢！ 咁所以就加加埋埋嗰度咧，我估咧五毫、六毫、七毫加到1蚊咧， 係 起碼就佔2000人。 哎呀， 咁減咗嗰2000人嘅話咧，其實基本上我哋政治咖喱飯嘅直播收視率咧，應該超越咗陶君衡。 咁犀利。 係啦，嗱，所以陶君衡同阿徐少華聽住啊，嗱，如果下個禮拜仲唔開工嘅話咧，就冇 啦。要一定要再翻嚟，一定要再翻嚟。 係啦，咁咧就阿徐咧就因為要同資深嘅同事咧就要即係離職啦，咁 farewell 係啦，佢一早話俾我聽咧就要今日要請假咁樣。咁啊 ，Gary 就真係今次唔話得啦。 誒，唔好咁講。 係啦，咁點解呢？就係、是、其實大家見到我哋台面咧，就有呢個美酒啦。頭先我哋有好多城寨嘅朋友，大家俾啲聲佢聽下好嘛。 哇！好有 我哋現場啊，係多過呢個歡樂今宵現場啊！ 犀利啊 ！Touch wood， 你飲紅酒 今宵飲咗好耐， 飲到紅曬。 係啦，咁咧就因為 Gary 今日係生日啦。 係正日啦，正日。 係啦，10月30日就係、是。几多岁啊？ 吓52啊， 52啊， 系啊，52啊， 我睇唔出喎， 吓半百 老一零， 系咩？ 智商我讲紧， 智商有待开发，有待开发。 52咁咧就好多我哋嘅城寨人咧就会员咧就上嚟咧就同阿 Gary 庆祝， 系都系80年代成长嘅我哋。 系啦，咁啊大家坐喺度倾开咧，咁原来发觉大家都系同代人。 系啦，我哋都中意呢个。重天聖子， 我諗起都頭痛啊！真係， 即係百元方圍啊！仲有 呢啲好明顯，我哋啲聽眾就真係 bad taste。 係， 我哋嗰個年代點可能係中意呢個唔係中島美雪同五輪真弓，而竟然係重田聖子同柏原芳惠 都有嘅，我哋嗰陣時青少年啊嘛。 柏原芳惠就因為學生妹中意，呢啲叫做靚妹情意結。 嗰陣時仲剪埋個孖馳頭㗎，係 啊係啊，由呢邊搭過嚟㗎， 好難吹㗎。 仲要後面要插把梳㗎。 成世人染頭髮就係中學嗰陣時㗎啦。 仲要後面有把梳攞出嚟梳㗎。 啊冇啊，嗰陣時剪咗。 嗰個就係將呢個 John Travolta 同 March 咧 mix up 嘅，我哋係 咪啊？ 因為喺呢個 Saturday Night Fever 裏邊咧 ，John Travolta 就係咧要攞把梳出嚟梳㗎嘛。咁咧，而呢個 March 頭咧，就係呢邊咧就冇分界嘅，呢邊就咁剪短曬， 由頭吹到嗰邊， 由呢邊就唔係啊呢個詹培忠嗰種九一分界，詹培忠中間係冇嘅， 嗰啲係搭橋， 嗰啲搭橋手術，我哋就都係由九吹過嚟一，不過咧就係咧，我哋中間係有嘅，咁所以大家唔好撈亂，咁咧就好開心嘅，咁所以咧今集咧我哋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咧就，如果你哋嚟唔到現場幫阿 Gary 慶祝生日嘅咧。是可以 俾錢嘅。 俾錢慶祝 係啦，節演節演又可以係，即係呢個將呢個蛋糕。即係如果我哋籌到2000元嘅話，就攞200元去買個蛋糕俾你。 係咩？ 即係做完節目之後都繼續有蛋糕 吃。有啊有啊，咦有位金童即刻禮喎，係真係喎，係啊，捐咗之後仲講生日快樂喎，哇多謝金童啊，誒、哎、等待玉女。 係咪就係等待肉兔啊？差唔多。 肉兔。 咁咧 嗱，有啊，我哋有朋友講啊，中心名菜呢個澤田研一啊，研一一女話係佢打咗兩次啊，澤田研一一咪研二咯，即係。 係啦，嗱，所以咧，我哋呢一代人咧，日文唔識都好咧，我哋永遠讀嗰啲日文歌星嘅名咧，發音係唔會錯嘅。 係嘛？ 係啦，等同於我哋嗰幾句日文啊，咩廿咩 day 啊，摩爾切朵啊嗰啲，永遠唔會錯嘅。 我就係識廿咩 day。 即係其他日文完全唔識嘅，其實，但係嗰幾句嘅發音一定係準嘅。 係 係啦， 諾算聖子係 日文係咩？ 唔識喎。 麻子拉西哥， 麻子拉西哥 ，OK。 呢個中心名菜咧？ 中心名菜唔識，翻嚟識下啲日本歌唱咁啊咩啊？ 唱，小心啲，有啲人即刻叫你唱嘅話捐錢，啲聽眾好衰。 誒，又有兩位捐啊，多謝多謝。 即刻叫你唱呢個禁區 又有捐啊，係咩禁區啊？ 中心名菜首本名曲嚟㗎呢個。誒嗱，今日咧就開心得滯啊！頭先因為大家咧慶生咧就其實兩個人生日嘅，一個就係 Gary 啦，一個就提早幫我慶祝生日。 係啊，好嘢！你有幾多歲啊？係 我一九 要諗嘅咩？ 我真係唔記得咗，我1965年即係幾多歲啊？ 六五年你咪53咯。 我大你一年嘅 就係啊，大我一年嘅咋？ 點解你個樣 你同 生我咁多？ 你同阿土伯都係大我一年嘅咋？係，所以我都係阿伯嘅輩份 啊。真係睇唔出，差唔多啫。 你咪磅數多翻啲咯，係。 我估我都係要學你咁樣咧，遮起個頭咧。頭先我嘉文都問過你嘅，即係每朝係咪好辛苦先至吹得起頭髮？ 唔係好辛苦啊，因為頭髮硬啊，係。係啊，係，所以就即係容易少少嘅係。 哦，朝頭早係硬啲嘅，咁我就頭髮我講緊，咁咧就 係髮質， 唔使咁緊張，唔使咁緊張，阿嫂未喺度，咁咧就呢、這個希望咧大家咧就今日咧就可以同我哋分享呢、這個即係生日嘅喜悦啦咁樣。啊，咁好多朋友咧都有即係慷慨解囊，即係課金啦咁樣。 嗯嗯。 咁今集咧一開始咧就係講一啲。其實跟我哋慶祝生日咧個 mood 唔係好夾， 係唔係好拉更嘅？ 係啦，唔係好夾嘅， 係 因為我哋呢個節目咧講真係撲街嘢嚟，係嘛？咁咧今次咧就真係撲街 新聞啊嘛，我哋討論新聞啊， 就唔係人類撲街，係動物撲街了。 係 咁點解咧？就係咧中國國務院咧就頒布咗一個嘅新嘅呢個法令出嚟啊，就係上含入頒布嘅，就係關於嚴格管制犀牛和虎及其製品。經營利用活動的通知，即是允許犀牛角和虎骨在特殊情況下被使用，特殊情況包括什麼呢？ 哇，真是保身啊，當然 科學研究， 科學有科學研究的嗎？ 研究自己的身體狀況， 是 不是 保到身的？ 中醫臨床救治， 哎、 三製作標本， 哎、 這三個都算了，第四個才大鑊，叫做文化交流。我想問一下， 飲食文化就是 虎鞭和虎骨來做什麼文化交流呢？是不是先？犀牛角又做什麼文化交流呢？嗱，呢個咧就大鑊咩咧？就是因為以前都冇咁慘，而家中國一帶一路全面控制非洲嘅經濟，之前已經發生過咧喺南非其他嘅地方咧係攬獵呢個非洲象， 非洲象 將個象牙由中國嘅女商人去走私出口中國大陸，已經係醜聞嚟嘅喺成個非洲。咁以前就算。你喜意吃虎鞭，你咪自己獵食曬東北虎啦，已經 係啊， 係啊，係嘛？我唔見到中國嘅男人、 中國境內 嘅壯陽嘅情況係好咗好多喎，但係食曬東北虎啦，已經好啦。咁咧就而家咧犀牛自己冇曬啦。我估啊，其他嗰啲而家尼泊爾啊，跟住嗰啲係大鑊噶。喺佢附近周邊有犀牛嗰啲， 即係中國人口基數大啊，真係。唔係睇中邊樣都死得啊！ 唔係基數大啊，嗰啲嘢梗係唔輪到我哋兩個食啦。阿土伯食先啦， 土伯食先， 鬼叫唔嚟做節目咩？ 唔係嗰啲，唔係嗰啲領導人啊， 邊間唔使我去食 啊？嗰啲幹部啊咁樣。 係啦，問題就係佢個權貴階層。 係 好啦，你話喂人哋皇室都食啫咁，但係人哋個皇室權貴加埋得嗰幾百友。 係 共產黨9000萬，9000萬裏邊嘅權貴，我當1% 啊， 1%都不得了真係。 1%全世界嘅老虎都死曬啦，已經係1%食虎骨同埋虎鞭嘅話咧，都已經死光噶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公佈咧 ，WWF 咧就係、是國際自然野生基金會咧就即刻發聲明，係話一個大倒退啊！ 係， 我覺得呢個唔係大倒退，呢、這個係動物界嘅叫做黃禍啊， 災難啊！ 蟲嘅黃係黃色嘅黃， 黃色嘅黃係。 你諗到嘅其實，總之而家咧 你好簡單啦，就算未受保護咁樣，冬蟲草咁樣，刮光刮淨，發菜 沙漠化， 西藏刮光刮淨，而家刮咩？刮尼泊爾，刮不丹， 嗯， 總之周邊國家刮光刮淨為止。 自己國土、自己境內嗰啲搞唔掂嘅話咧，就向外去需求。 係啦，所以你唔怪之得人哋所謂西方文明視你係全世界文明嘅敵人。 嗯， 我哋自己身為華人，我哋都會覺得呢個係against緊全世界嘅人類文明嚟，因為嗰啲係稀有動物，係受保護嘅動物。你而家開放叫文化交流，我想問下犀牛角做咩文化交流？你咪攞嚟做咗啲工藝品，然後攞嚟文化交流咯，以文化交流嘅名義去出口賺錢咯。嗱，前邊嗰三樣嘢你都話有個標準啦，科學研究，咁你可能要審批要成。但你話做中醫研究，我想問下個中醫隨時可以攞嚟做藥方，佢話你需要食咪食有得食。所以我覺得嗰個亦都係一個濫用嘅一個 借口 嚟嘅，根本係 嚇，即係擺個名擺個名堂落去，咁就去濫用噶啦，係。 所以我就係話，你以為咩廣西狗肉林狗節食狗肉，大家痛心疾首啊？未有耐，我話俾你聽。你諗下，琴日國務院發表完呢個公佈，即係話喺非洲嗰啲不法商人、嗰啲大陸商人，根本已經囤積咗大量嘅犀牛角喺度。以大陸嘅操作方式，佢哋點會唔知國務院會放寬咧？一早已經通曬水啦，如果唔係點會咁多犀牛無端端割咗個角死咗喺度咧？通曬水之後，集好曬喺個倉嗰度啦。而家就名正言順攞出嚟， 等待呢個嘅開綠燈， 做文化交流啊！攞嚟係嘛？所以我就話咧，中國人有句嘢叫有報應，就係咁嘅意思。 天顯嘅會係 啦。咁你話除咗犀牛、除咗老虎之外，咩動物最大鑊咧？北極熊。 北極熊 係啦，因為我今日睇到一單新聞，中國準備喺南極興建機場。 啊、真的很難想像為什麼中國人要在南地、 啊、有原因的，他說他要爭取南極航權的話語權， 那就要建個機場， 是的， 他再去講個領空權，這樣 是就是這樣。中國人的國際法的觀念呢 是與世，即是跟世界是與別不同的、 嗯、 我們中國人的邏輯也是跟世界的邏輯是不同的、 嗯、 所以呢你看到南海爭端很多人都不明白，經常爭來爭去爭什麼呢？中國的觀念就是我只要填了個人工島， 擺舊東西 人工島擺了舊東西在那裡，就似咩咧？似張學友買飛霸位啊！即係嗰啲排隊黨咧， 即係擺嚿石頭擲住張報紙， 擺對拖鞋又得，擺張摺凳又得， 擺把遮都可以。 係啦，或者南亞裔嗰啲人咧，擺個象頭神喺度霸位都得。 象頭神 係啦，佢而家就咁諗嘅。我填咗個人工島礁，就有個領海權。係咁，然後跟住佢建議仲好笑啊！佢話不如咁啦，分段管理啦。即係呢段 佔下佔下咁樣喎，真係。 唔係嗱，我佔咗呢段歸我嘅。然後那段就是馬來西亞，呢段就是歸印尼，那段歸越南，咁樣分段管理。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日本嘅原油全部都是要經過南海運去嘅、 嗯， 包括韓國都係， 嗯， 嗰艘油輪究竟要申請幾多個航，即係通過嗰個海峽啊？要經過幾多個手續咧？ 同埋點樣執行呢？在海上邊有啲 好啦，跟住你再發覺咧，原來海權嘅國際法係咩咧？人工島礁咧係冇海權嘅，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咪走去美國夏威夷隔離填個島，係 咯，度度都 然後你咪聲稱嗰個海權係你屬於解放軍遼寧號 嘅 咯。 你揾啲好大架嘅船去裝啲海沙喺度填一個島，咪即刻可以去霸個領空翻嚟。係 你而家喺廣西刮啲沙出嚟，交爾州倒落去，跟住交爾州隔離嗰個海權咪屬於你共產黨嘅咧？係咪咁嘅呢個世界？嗱，所以你見到咧恐怖在嘅地方咩咧？一種咁荒謬絕倫嘅南海主權嘅理據。嗯，竟然在國內是沒有一個法學專家、熟悉國際法的專家是敢駁斥 去提出質疑， 去提出質疑。所以我就說這個北極航空、南極航空權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 嗯、 揼了個機場在那裡就可以有航空權的發言權。 為什麼硬件上面有個機場就會有了個法理上面的權力？ 就是說海南航空就可以整個叫做南極航空，就飛去南極，那就定期將旅客運去這個南極。 嗯， 南極你知道其實它是沒有，即係佢冰嚟噶嘛，只不過佢係凍土，即係長期嘅唔會溶解嘅冰嚟。 佢浮喺海面上邊，但係就好厚嘅， 好厚嘅冰係啦， 冰層嚇。 咁咧，佢而家咧就話已經係完成咗勘探喺嗰度。咁你知道咧，中國嘅科學家係好叻嘅，其實佢哋點樣趕北極熊咧？喺個直升機裏邊放空槍啊， 哦， 或者用直升機低飛啊，走去嚇佢哋走嘅係。是全世界的科學家都不會這樣做的、 嗯、 唯獨是我們偉大的中國科學家呢是完全知道北極熊是會害怕這些聲音 咁所以咧就用呢啲方法嚟驅趕北極熊嘅。咁所以我話你唔單止非洲嘅犀牛、尼泊爾嘅犀牛會滅絕啦，跟住老虎啦、孟加拉虎啊，我唔知道非洲仲有冇老虎啦，應該仲有嘅。 仲有。 係啦，如果唔係俾大貓嚇走嚇死嘅話，就跟住虎鞭虎骨冇咗，然後得啲肉喺度行嚟行去啦。可能大家去非洲 safari 嗰陣時見到啲老虎，咦？點解冇曬虎鞭嘅咧？咁 虎皮搭住喺棵樹上面。 點解啲犀牛冇曬角針㗎？點解啊？非洲為咗防止盜獵咧，嗰啲國家公園嘅人自己鋸咗犀牛啲角， 保住佢哋條命。 為咗保住，你見到真係殘忍到不得了，即係慘不忍睹嘅真係。為咗保住犀牛嗰條命，鋸咗佢嗰只角。而嗰啲犀牛角，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唯獨是中國人係會用犀牛角入藥，同埋攞嚟做工藝品嘅啫，象牙亦都係一樣。但我想問一下，呢啲工藝品文化交流係咪真係咁緊要？緊要到一個地步，能源嗰個物種滅絕咧？你話如果唔係孖叉，你班友係蝗蟲嗰啲人，仲有冇是非觀念？即係你喺面對一個所謂人類嘅文明，我唔好講你班有錢佬發咗達，全部袋曬啲錢去包148個情婦。其實我都想問一下咧，財政部最近公布嗰度有咧148個情婦，我計過每年一個人分到三日。 三日有咩？ 有冇啊？ 我諗佢，我諗佢連記名都記唔到係咪啊？大佬好難想像喎。 兩日幾啫喎？ 我哋一夫一妻制嘅百幾個真係大佬。 咁收尾我終於諗通咗。 我識你嘅咩咁樣係？ 唔係，我終於諗通咗啦。中國人咧就冇乜科技創新嘅能力，但係應用科技嘅能力好強嘅。我相信佢係將呢個共享經濟引入咗去情婦市場。 哦，咁樣， 即係話個143個情婦咧，其實係共享嘅， 即係其他官員可能都係嘅， 即係度假屋個概念嚟嘅。所以你唔好以為佢自己擁咗143個，佢只係可能143個裏邊，佢某段時間係屬於佢嘅啫。 其實可能講緊30個官， 係啦，百 幾個。如果唔係，佢點樣可以去實踐咧？咁樣係。 咁你終於明白，其實共產主義嘅理想咧，其實喺呢位財政部嘅官員身上已經實現咗。 哦，即係共享情婦，原來係。 嗰陣時曾經講過就係共妻噶嘛，喺延安。 嗯，哦，走佬， 老土啲。 共產黨著草嗰陣時。 係啦，就嗰陣時未有。 聲稱係美其名係長征。 係啦，就即係嗰陣時就唔識可以用 app 去 book 嗰啲情婦嗰啲時間。即係而家共享經濟可以噶嘛？咁你諗下啦，即係話情婦都百幾個，犀牛角肯定唔收埋唔少啦，虎鞭肯定收埋唔少啦，呢啲咁嘅嘢。所以我就話呢個唔單止係人類的災難，中國崛起是動物的災難的狗已經是慘不忍睹的，大家去看過廣西玉林那些狗肉節那些紀錄片，跟住你現在將會目睹大量的非洲犀牛被屠殺，甚至為了自保鋸了他們的角。你做工藝品的大佬，同埋你大家都現在都研究到紅膽也好，用這麼殘忍的方式去抽那些紅膽汁，其實全部東西都有替代品。我不相信以中國的普及科學知識那麼進步，你想想假雞蛋它又做得出，滴滴香它又做得出，所有食物添加劑可以比牛扒更有牛味， 白飯魚都可以找人手點兩點眼下去，你就知道。 其實我想問一下你，一條白飯魚可以賺到多少錢？ 不知道，但你證明， 但是點一隻眼的工人，他又賺到多少錢？ 他的時間成本是非常之低，低到可以這樣去造假。 是的，那條白飯魚點那隻眼，我當它平均一秒鐘點到兩隻眼， 佢咪就係當工藝咯，啲係文化 文化交流，即係假白飯。 如果唔係，你好難想像點解可以白飯魚都做假嘅。 嗱，雞蛋已經係嘅咯，但係我懷疑咧，你真係冇辦法。Donald Trump 嘅貿易戰咧，我始終我終於有啲改觀啦。我覺得中國會贏， 係 你打唔贏中國嘅。 佢輸咗啲假雞蛋啊？ 唔係，你知唔知假雞蛋嘅故仔係仲有下文？ 係點樣啊？ 大家都以為啦，喂雞蛋大佬。就算你真的可能成本都是幾個仙一隻嘅啫，幾毫子一隻嘅啫，你假雞蛋都要啩咁啊？咁原來假雞蛋嗰條 formula 咧係真嘅， 係 真的。不過佢係通過教你做假雞蛋呃你錢。 哦，即係買啲 formula， 即係話出售假雞蛋課程嗰個係騙子嚟嘅。做假雞蛋嗰條 formula 係真的， 唔係真導師幫我買真嘅 formula。 佢騙子係騙你兩鑊啊！你明唔明啊？ 係。 第一鑊就做假嘢啦，咁你以為嗱呢、這個就小騙子，就以為我參加咗呢個課程學咗做假蛋，我就可以呃 就可以發達。 結果呢個小騙子劉世良就遇到個大騙子，就叫做689。咁呢個689咧就話俾你聽，我而家教你做假雞蛋，咁咧就收你20,000課程，咁你就以為去上堂啦，點知嗰條友走個佬。 哦，咁樣啊，原來 係啦，咁所以佢係呃兩陣。咁你諗下啦，你參加咩 WTO 咩國際咩組織，參加咩多邊組織？ 你看到那些中國外交部的王毅啊、李兆星啊那些咁嘅契弟樣，你相信他會有誠信去遵守那些國際條約咩？ 擺出嚟的樣子就好似已經擺明係呃你。 我哋嗰個年代咪好出名，咪李兆星嘅， 係啊， 成個農民。即係土幹部揸住啲煙斗喺度摁腳嗰啲， 即係一腳泥咁樣着件西裝咁行出嚟嘅啫。 西裝咧仲寫住新白龍。 係啊，你睇個樣你會睇到啊，係好農民嘅樣嚟，唔係歧視佢啊。不過你睇有樣睇嘅係。 然後咧就入起褲腳踎嗰啲，然後 一個土佬咁樣 係啦。嗰個咪中國外長咯，係 啊， 李兆星咯。你知唔知而家喺邊啊？ 唔知啊， 喺美國。 哦，安享晚年噶嘛係。 係，梗係啦，安享晚年。 身體最誠實啦，咁愛國㗎係。 所以我就話。你一個騙子咁嘅國家，然後咧就話聲稱要喺國際社會裏邊咧去參與國際組織，發揮更大影響力，甚至參與保育南極。你覺得起個機場喺南極，你又覺得佢為咗保育咩？我打死我都唔信，真係。當一個國家嘅環保科學家係可以用空槍同埋直升機去驅趕北極熊嘅，佢點可能係為咗保育而去南極嘅？呢班契弟一定係為咗旅行團，係嘛？ 都係揾錢。 都是揾錢，然後二十幾萬帶嗰啲馬雲啊，嗰啲契弟，然後去南極咯。然後跟住一程賺幾百萬咯。 高端消費啊， 咁就唔使再去俄羅斯，或者唔使再去咩智利轉機啦。 嗯， 就直接自己飛去啦，可以。如果自己有機場嘅話，咁所以我就話呢個大家苦中作樂，懷念今日我哋生日。你以為香港人慘？我話俾你聽啊！我哋冇，我哋慘唔過犀牛，慘唔過老虎，慘唔過北極熊。 環境同埋呢個嘅野生環境係付出巨大嘅代價，即係中國人呢啲咁樣行為係。 你喺中國做動物又慘，就算你話我，唉，我下世投胎我唔生喺中國啦，我生喺非洲做只犀牛嚟咁啊，慘啦！一出世冇一隻角，跟住問阿媽，阿媽問點解？阿媽你鋸咗我隻角，阿媽話我為咗你先鋸咗你隻角。 做人已經慘噶啦，投胎有五分之一機會做中國人已經。你谂下，做动物，做动物都唔好过系。 其实有冇可以买呢、這个即系、就是、来世嘅保险？就好似确保阿钟祖康嗰个名言：人生不做中国人， 呢、這个困难喎、啊、 因为五分一机会好大众噶，其实 话要问下米先得喎，又。 所以我就呼吁大家捐多啲钱俾我哋系咩咧？投胎做中国人唔紧要啊，投胎做中国动物仲惨，即系再跌一级就仲大镬啊！其实中国人已经惨噶啦。做中國的動物仲慘， 瓜曬全部都是 係啊，或者係一帶一路的國家裏面做動物仲慘，我覺得。所以咧就呢、這個，即係大家要現世真係要積多啲福啊，真係要。 有乜辦法？其他國家、其他嘅地方、其他嘅人睇到中國呢種咁樣對外擴張啊，即係唔單止瑞士歷年佢哋嗰啲飲食文化，佢哋嗰啲嘅即係向外輸出，即係連佢哋嘅生態，連佢哋嘅動物都可以即係寸草不生啊！ 呢樣嘢咧，你唔好以為我哋香港人食花生。我話俾你聽，你記唔記得當日 BBC 嚟訪問前副環保局長陸公偉？ 陸公偉 走去撳人鏡頭嗰單嘢。 哦， 你記唔記得係講乜嘢？象牙貿易 係 人哋就質疑你，你既然參與咗禁制。呢個象牙貿易點解香港嘅象牙庫存係會因為象牙貿易禁制咗之後仍然冇減嘅？ 哦，有印象啊，記得啊， 你記唔記得？人哋鬼佬記者就質疑佢呢樣嘢，佢就話慢慢慢慢就等佢哋轉行啊嘛，培養佢哋就唔好挑象牙就挑牛角啊嘛。我未見嗰啲牛角係大到咁嘅，其實係你當我哋冇常識啊，真係。 佢都係當啲記者。 喂，大佬擺喺中藝嗰啲牛角咁鬼長啊！我話 好大隻牛咁。 咪咯，嗰只牛你諗下，猛犸象就有啫。大佬而家非洲象隻牙都冇咁長啦。咁所以我就係話咧，當時香港政府就側側膊唔去回應呢個問題。 嗯， 就係象牙貿易，香港實際上根本就係其中象牙貿易走私嘅一個重要地方。 轉售的就是 啦，轉售、製作、生產，然後美其名就話嗰啲係咩咧？係禁絕貿易之前的庫存。好啦，人哋叫你交條數出嚟，作為環保局長，咁你庫存你要 take stock 㗎，因為你受法例監管㗎嘛。咁你賣走咗幾多？你應該個庫存一路降㗎噃。如果唔係你賣走咗嗰啲，你應該填翻嘅係牛角嚟㗎，唔應該係象牙嚟㗎噃。係嘛？結果撳人鏡頭，你記唔記得嗰單嘢係醜聞嚟？ 呢個好粗暴啊，其實係 因為講唔通啊嘛，已經係人哋現場，佢話人哋去 set up 佢。喂，如果我係記者， 我想借你明星足球隊回大陸，名義就是籌款，實際去尋歡， 嗯， 我會不會走去敲下曾志偉門？阿志偉哥，我而家訪問你足球隊今日比賽有咩感受？我梗係咁講噶啦，敲門嗰下。 你係咪尋歡啊？請你開門俾我睇啊嘛！ 一開門就跟住就唔使問啦。 記者嘅天職就係咁噶嘛，係。 你就走去撳人鏡頭，所以我話呢個虎骨同埋呢個犀牛角嘅貿易重新復活嘅話咧。而香港政府而家嘅作風咧，亦都唔會真係去嚴厲去執行。嗱，大陸放寬咗，冇話香港放寬嘛。好啦，佢亦都唔會嚴厲去執行。而呢啲生產基地、工藝挑呢啲咁嘅西國嘅生產基地咧，仍然係繼續喺香港，我覺得。 我陰謀論諗係咪而家中共面對住呢個中美貿易戰發矛啊，揾唔到一啲國際上面嘅盟友啊，透過呢啲。做啲壞事出嚟去博取其他國家，哎，不如咁啦，我同你去做一啲嘅合作，同你做一啲嘅 agreement 咁樣咧，博取你去解除呢啲咁樣嘅牛角啊、象牙啊呢啲咁樣嘅做法咧。 其實中共其實壞事都好多噶咯喎， 係啊， 即係多一件啊，唔多 係做盡噶嘛， 就勒索唔到國際社會， 一件污兩件餵咁樣啊。 你見到佢連 Interpol 個阿頭都係貪官，你就知咩事噶咯，嗰個孟宏偉啊。 係。 國際刑警嗰個啊，頭都係貪官， 嗰個都可以係。 係啊，你就知道咩事噶咯喎。咁所以你諗下，佢哋嘅腐敗做嘅壞事，我相信喺美國 CIA 嘅話咧，應該都大家知道曬噶啦。其實，何志平及其朋友啊，即係何志平係第一個嚟嘅啫。其實，但係類似何志平呢啲咁嘅 agent 嘅 file， 個個都有嘅。其實我覺得，所以就唔會話因為佢貿易戰想懲罰美國而去特登去自己做一啲壞事出嚟。 嗯嗯。 因為其實佢，你諗下新疆100万集中營，呢啲唔係鬥壞咩？ 我係因為 西方嚟講，呢個係納粹屠殺猶太人嘅回憶嚟嘅喎。 你知七八十年代，特別係八十年代嗰陣時，經常係咁噶啦，同美國交往嗰陣時，我同你要傾嘢啦，要改善關係啦，又或者係即係兩國元首要見面啊，有時係透過釋放嗰啲 老劫人質之後，係 啦，人質咁啊，用嚟做談判嘅籌碼咁樣 喎。 係啊，最慘係咁啊，同外國人傾，哇，同外國人去丟嗰陣時咧，就要綁架自己係中國人咁樣啊。 是啊，然後嗱，好簡單啫喎，你而家新疆咁樣咧，你覺得佢攞嚟同美國佬傾嘅咩？ 咁 唔 係，嗰啲 係 真 係， 嗰個完完全全係因為咗打壓而打壓。 你冇睇過嗰段阿胡錫進咧，《環球時報》總編輯咧，自己喺佢嘅微博上載嗰段片咧，即係喺集中營裏邊嘅歡天喜地嘅生活啊！你有冇睇過？ 真冇，冇睇過咯。 哇！真係笑死你嘅，真係。如果你話即係黃晶都拍唔出嘅，真係咁爛嘅片。嗰啲人咧喺度睇打乒乓球，啲女仔喺度。 係。 嗰啲人咧個樣係呆到咁樣嘅。大佬完全係唔交氣啦，交唔足氣啦，然後咧係完全係一個機械人咁嘅。 即係俾佢哋已經折磨到不似人形，但又要做戲，又要配合。 唔係，我覺得呢啲係新疆人嘅抵抗嘅方法。 哦。 你叫我做 show 俾你睇，拍俾鬼佬睇啊嘛。 好啊，做俾你睇咯咁樣。 咁你話要喺度睇波好開心啊嘛？咁佢哋咪個個喺度。機械 嘢咁啊， 所以你見到呢啲咁嘅事，你話如果作為一個而家一個華人，就算你係香港華人、台灣華人、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都好咧，你都會感到羞恥嘅。羞恥嘅原因係點解我哋會咁樣去？你自己衰格你自己嘅事，但係點解你去咁樣去屠殺全球嘅動物咧？係嘛？最好笑咩？而家話中華白海豚係零污染喎，喺港珠澳大橋就話有四條白海豚出嚟迎接阿習近平啊！ 真係不知道，即係等用 喂大佬呢啲咁嘅嘢寫出嚟。 六四天安門事件一個人都冇死咁一樣，即係嗰個大話大到佢以為講得越大就唔會有人質疑。 唔係嗱，呢個古仔係柒，大家都知㗎啦。 係 出嚟白海豚出嚟迎接習近平，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啲嘢敢出於官方嘅宣傳嗰下先恐怖啊！即係話等於阿金日成出世嗰陣時喺白頭山有條龍出嚟嗰啲咁嘅古仔咯， 即係同以前封建年代嗰陣時啲皇帝嗰啲， 即係皇帝出世嗰陣時啊， 君權神授咁樣嘅啫喎，係 有長睡， 哇，運天承運係咪啊？ 長睡啊，叫做 奉天承運咁樣係。 係啦，就係、是、逢親皇帝或者皇太后生日咧，就總會喺圓明園喺怡和園咧，嗰啲鯉魚就會自己排成個壽字出嚟嘅， 真係好難想象。 係啦，呢啲叫長睡啊嘛。喂，大佬，咁再下一步，如果有新嘅。呢、這個明日大嶼填海落成，習近平假如應該當時仲係中國嘅總書記嚟嘅，應該係即係去到二零四幾年，應該仲係嘅，應該幾多歲我唔知佢啦。 哇，好大 八零歲啦， 人歲啊係。 唔緊要嘅，食苦邊啊嗰啲應該可以頂得住嘅。 做氣功， 西國 隔山打牛咁樣幫佢鎮。 咁我諗到時又嚟剪彩咩咧？可能真係中華白海豚咧，圍成一個壽字歡迎。 壽字係嘛？ 我估係啊， 唔係圍住個雜字咁樣。 然後所有嗰啲粉紅小豬咧，突然間喺呢個人工島上面湧現啦。就砌咗個雜字出嚟， 真係困難喎、啊，難過呢個無人機去砌呢個美酒佳餚嗰啲嗰啲圖像出嚟。 砌個 W and D 都砌唔到啊！你知唔知啊？Y and die 好似 Y and die 係啊，真係 die 啊！嗰啲飛機全部中曬落嚟啊嘛，中咗一半落嚟啊嘛。所以我話你去到一個咁荒誕嘅程度，而竟然呢啲咁嘅文章歌功頌德嘅文章係可以發表喺呢啲嘅大陸嘅媒體嗰度，而嗰啲傳媒人係樂之不疲。 他是假到只是騙到自己，想著騙埋自己人之後就得，但其實外人看就是假到無倫嘅。 但係外人看點睇我哋就梗係知道咩啦，知道戇居啦。但係你諗下啦，如果背後我唔相信嗰啲胡錫進都係蠢嘅人嚟嘅，喺大陸做得媒體嗰啲都係即係個腦袋削到尖曬嗰啲嚟。佢係覺得阿習近平會受呢條橋，嗰下先恐怖。所以阿毛澤東嘅秘書李鋭話：習近平係小學水平嘅人咧。我越嚟越信 你信啦，系 小學水平嘅人先至會信中華白海豚出嚟歡迎佢咯。我諗係嘛？如果唔係小學水平嘅人，點會信呢？喂，好多呢啲咁樣嘅，好荒誕嘅。 中國嗰啲故事明君反而會斬曬呢啲嘅。 喂，佢而家咩 殘神先咁啊？你擺到明呃我咁樣，我應該炒咗你 啊嘛？嗰個咩梁山啊定咩話？就當就組織到嗰啲地委書記組織啲群眾去對住阿習近平坐過嗰棵樹喺度學習啊嘛。真的新聞嚟㗎！ 我最近又話睇有一度習近平咩有兩個腳印嗰度，又變咗係叫景點啊嘛，又係 係咩？ 係啊！啊，要睇翻係邊個地點添啊？係 哇！咁可能第時如果你禮賓府受婚，你會見到禮賓府有個相架雙咗張廁紙喺度啦。 習近平掂過咁樣， 就係、是、習近平當日同阿霹靂啊喺度行嗰陣時咧，即係777嘅最新花名啊， 係 即係嗰個粉紅小豬咧。 777可能都喺禮賓府已經掛起咗佢嗰件粉紅色嗰件衫。 可能就係佢將習近平掂過佢嗰隻手咧，然後攞張廁紙抹一抹佢，抹咗嗰支汗出嚟，然後就將佢擺喺一個寶箱裏邊，就放喺禮賓府嗰度。我覺得係，喂，我可能就係咁受。所以你諗下，一個國家嘅領導人點解嗱，史泰林係獨裁，希特拉係獨裁，世界幾大獨裁者，毛澤東係獨裁。毛澤東獨裁，佢要文人歌功頌德係咩咧？就係要嗰啲國末弱嗰啲水平，去寫嗰啲咁樣嘅新詩。 窗內窗外兩個太陽。 係啦，然後咧就要嗰啲嘅紅衛兵擁護佢橫渡長江。下面好似有幾個國家隊榮手托住佢噶嘛？ 係咩？ 真㗎？ 咁大鑊？ 係啊，嗱呢啲人哋都話，即係啲品味高啲啊。橫渡長江就顯示佢大躍進，與天鬥與人鬥啊嘛。係嘛？跟住你啲郭沫若話曬都係以前五四時代出嚟嘅文人才子啊！大佬而家嗰個叫胡錫進，《環球時報》總編輯，然後出嚟歌功頌德嗰啲叫白海豚。 係， 咁你可想而知嗰個領導人個水平係低到咩地步？係，咁你話如果佢低到咁嘅地步嘅話咧，咁好多人笑啊 Donald Trump 咧，其實我覺得美國人咧，只要我哋將習近平介紹俾佢哋識咧，即係習近平真嗰面介紹俾佢識咧。我估佢哋就唔會再笑阿 Donald Trump 啦。 因為仲有一個更加低 B 嘅，係水平更加低嘅， 係想像唔到嘅。我覺得真係。 我今日睇邊單新聞啊？話習近平思想係咩？人類社會發明呢一個咩啊？嗰啲切片嘅方包以嚟最大嘅發明，用呢個比喻。你揾翻？ 我想問啊，同切片方包係咩大發明？第一， 點解會揾呢個比喻啊？ 點解揾呢個比喻？ 自切片方包以嚟最偉大嘅發明。 切片方包係咪高科技啊？我想問下， 即係好難想像。 真係好難想像，但係你唔好笑啊！ 你揾翻出處啊！ 但係而家澳門就成立咗習近平思想研究學會啦。 越嚟越多話。 嗱，你咧就唔好蝕底，我覺得。我哋真真假假都快都要登記一個習近平思想研究學會喺香港。 勁喎、哦，係。 專係研究呢啲切片方包啊，中華白海豚出嚟七細個手指啊呢啲。 人類發明拖鞋以嚟最偉大嘅發明啊嘛，係。 係啦，就研究啊 ，Winnie the Pooh 同阿霹靂同埋嗰個咩話？嗰只驢仔叫咩啊？Eeyore。 Eeyore 係啦 ，Eeyore 三者係咪三 P 咧咁？咁咧，然後就我哋籌啲錢去俾啲經費嗰啲種植嗰啲人。 你唔理跳跳虎啊，係。啊！ 跳跳虎奧巴馬 卸任咗啊！ 係啊，卸任咗呢個唔得啦！我哋而家睇下 EO 係邊個嘅啫 ？EO 係 好似係阿崔世安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崔世安 係啊 ，EO 係崔世安。 崔世安係係係係。 咁我起碼諗到幾個題目啊。第一個題目就係論霹靂，伊柯與維尼，小熊維尼喺社會主義初階論嘅三人行嘅關係。係嘛？嗱，呢個值得研究啊！起碼可以批$500出去啦。 成篇 dissertation 都可以寫出嚟喎， 係。係啊，咁我哋快啲登記一個叫做習近平思想研究會喺城寨下邊， 就網站名都要啊，係。 啊，咁隨時可能啲五毫咧就以為我哋改過自身咧，可能就唔再監聽。 雜網整個叫做雜網平網咁樣係。 喂，就係大佬呢個嘢係唔好講笑，係真嘅。我估啊，今年之內一定會有香港嘅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成立。 嗯， 係啊，即係搶先一步咧，隨時可以將個域名賣俾佢哋賺翻一筆。 係嘛？咦，我要 註冊咗呢個名先。 係嘛？ 好啦，今日咧就其實有正經嘢講嘅，就首先咧就 我哋使唔使多謝啲 又要讀一輪先 啊？賺喎，又話有人捐髮廊， 好似呢個 係有人 台風温代澤講啊，新馬仔唱完呢、這個 有好多人萬 惡人為首之後 係 嚇 啊！多謝多謝係 嗱，大家記住啦 ，YouTube 嗰、那個Snapchat 嗰個捐款咧就一開始係$15嘅啫，大家就唔好一見到$15就篤入去 係 係啦，就撥一撥佢先。 萬五 係啊，撥一撥佢先，撥到個數字大少少先，是是因為咧就 YouTube 就佔咗30%嘅。 你可唔可以起點可以改一改㗎？得唔得㗎？係 啊，唔係我驚嗰啲人咧就唔係特登捐咁少，哦、只不過係因為一時手快見到，以為 YouTube 淨係可以捐$15。 小額眾籌 係啦，咁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嘅咁樣。咁就有一單另外一單新聞嘅，就係、是、啊金融咧就過身。 是今天夜晚啊，傍晚啊， 是的。之前呢就他啊陶傑跟我講咧，佢都有一段時間是即係好像有啲失智症嘅，好似 哦病重啊， 咁就好耐已經冇出現嘅啦。包括兩年前書展選咗金融做嗰個嘅即係書展嘅主題都好啦。 前年好似 係， 前年好似係前年嚇、 啊，都冇出現嘅，佢都冇出現嘅啦。咁、金融嘅一個文學家咧，我覺得係的而且確係香港文化的一個瑰寶嚟嘅，係，亦是一個文學家。 很多人看他的小說是成長的， 係，同埋咧就我諗共產黨要頒一個獎俾佢嘅，叫做中華交大獎。 中華交大獎。 我哋嗰個年代是冇國民教育的， 嗯， 我哋嗰個年代的民族主義思想是點嚟嘅咧？係嚟自金庸的小說，亦都係咧就當時嚟講咧就係、是、我哋睇《射雕英雄傳》啊， 係啊， 所謂嘅民族主義思想啊，宋朝。就是中華民族主義最鼎盛的年代，因為要跟蒙古啊、金啊嗰啲對抗嘛， 係啊，對抗。 所以咧就《射雕英雄傳》咧就係我哋嗰個年代啟蒙嚟嘅，即係民族主義思想啟蒙，亦都係我哋覺得咧就係、是、新疆嘅香香公主好靚啊，新疆係一個好浪漫嘅地方啊，仲有呢、這個蒙古嘅呢個趙敏啊，呢、這個《倚天屠龍記》裏邊嘅。蒙古郡主啊， 蒙古郡主啊， 系啦，咁就仲有呢、這个佢有好多呢啲嘅异域嘅女子啊， 嗯， 好中意嗰啲汉族嘅男主角嘅，唔知点解。 谢小秋， 即系中意，其实系咪嗰个年代中意丹麦鬼妹嗰种心态？ 有啲系嘅，有啲雷同。 系啦，逢亲性开放就梗系丹麦娇娃噶嘛，即系我哋细个嗰个年代。咁啊，金庸可能早少少啦，就系中意咧系。漢族男子不是外族女子就仰慕漢族的男子嘅，咁霍青桐啦，射呢個《書劍恩仇錄》裏邊翠羽黃衫，跟住就香香公主對乾隆啦，都係嘅。咁就任盈盈好似唔係外族嘅，係嘛？ 任盈盈唔似喎。 呢個令狐沖應該唔係，藍鳳凰係。 藍鳳凰係啊係啊。 係啦，苗族啊嘛， 都係苗族。 苗族啊嘛，係啦。咁咧就反映到金庸本身咧就係一種好多人咧就話佢有呢個大漢族沙文主義，係唔係三民主義啊？ 沙文 啊，各位右派唔好咁快彈起住，係沙文主義，即係大男人思想，大漢族沙文主義係有嘅，我覺得係係有嘅。咁但係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嘅啟蒙，喺民族主義嘅啟蒙嚟嘅。所以如果你話批判國民教育手冊而家本土派嘅話咧，實際上就唔應該攞薛鳳璇嗰本。中國模式出嚟編咁簡單嘅，係應該攞曬金融小説出嚟編詩 好久遠嘅金融嘅小説、武俠小説出嚟 嗱，第一《鹿鼎記》以今日本土派標準，政治絕對不正確啦。佢就話唔好理邊個皇帝啊，總之我哋大家人民安居樂業，你仲講咩反清復明啫？咁樣你記唔記得啊？韋小寶咪咁樣質疑阿陳近南嘅，係咪？佢話康熙而家幾好啊？咁樣仲講咩反清復明咧？咁。咁呢個就係 生活到係 完全符合中國模式裏面所講，就係只有利益不問是非，嗰種嘅心態啦。咁你唔好講話佢幾多個老婆啊呢啲咁啦，呢啲我哋夢想嚟嘅啫，政治正確嘅呢樣嘢。 七個 啊， 咁但係你睇到嗰種由《射雕英雄傳》以嚟嗰種嘅大漢嘅種族主義啦，種族主義啦， 種族主義 係啦。咁今時今日，如果你講五族共和嘅話，實際上呢種係一個種族主義思想嚟嘅。點解我哋要講抗金抗清啫？抗蒙古啫，其實。如果佢哋都係我哋中華民族嘅一份子嗰陣時候， 講包容可以係。 唔係啊，即係話，如果佢係中華民族嘅成員，咁就算蒙古人入主中原有咩問題？ 係 係嘛？ 佢都係一員啫嘛，係。 佢都係中華民族嘅一份子嚟嘅喎，咁樣。咁啊，呢個文學上嘅金融，我唔想多講啦。其實，因為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嘅笑片嘅內容。其實我想講下政治上嘅金融。政治上嘅金融同文學上嘅金融咧係兩個人嚟嘅。所以咧，政治上嘅金融，你問我咧，就算佢過咗身都好咧，其實佢同佢小説裏邊嘅岳不群咧係好相似。 嗯。 當時文革嗰陣時咧，佢點解受到香港人支持咧？係1966年，中國大陸出現呢個發癲嗰陣時咧。他明報呢就是反文革路線，反香港的六七暴動極左的路線嘛。的所以呢就在所謂的坐奸團的暗殺名單裏面，第一名是林斌。結果被暴徒在這個窩打路道文福道那裡燒死了。 鑑生燒死在車裏面。 在車裏面燒死了。第二個是什麼呢？就是柴郎用柴郎用啊，嗰陣時叫做 哦，係咩？ 係啦，就唔係叫做 茶涼用 嘅。係啦，左仔就最中意咧 茶涼用 嘅，係將個字咧就係變成狗爪邊，即係好似以前清朝， 係 我哋叫英國叫英吉利噶嘛，英吉利都係狗爪邊嘅，你知唔知啊？喺啲奏折裏邊啊， 係 咁咧就呢啲左仔咧就好仿效義和團嘅做法咧，就係咧就叫做柴郎用。 柴郎用 咁柴郎用咧就喺暗殺名單裏邊，而當時香港政府破獲咗。呢啲左派暴徒嘅組織之後咧，搜咗啲暗殺名單之後咧，就通知咗查良榕，亦都係叫佢有一段時間離開香港嘅。 哦，唔係派人保護佢，直情請佢去避避一避咁樣係嚇。 咁所以咧，金庸喺當時嚟講咧，係反對呢個嘅六七暴動極左路線咧，係得到香港人支持，因為香港人大部分係支持呢個鎮壓呢個暴動。 係， 但係去到前途談判之後嘅查良榕咧，就另外一個人嚟。 因為推出佢嘅方案。 係啦，因為當時嚟講咧，提出一個相當之保守嘅方案，就係叫做雙查方案，查良榕、查濟民。查濟民係邊個咧？就係大家如果今日有手頭上仲有餘錢，就唔好買樓啦，就買香港興業嘅股票。香港興業就係愉景灣嘅發展商。將來明日大漁填完之後咧，嗰度咧就真係 CBD 嘅價錢嚟嘅，其實。所以而家咧。愉景灣咧，啲人抗議緊咧，就話點解將個嗰個遊艇會填咗佢？即係趕走曬遊艇嘛？而家 係啊， 係有原因嘅，其實因為攞嚟起樓嘛。 哦， 咁所以咧就呢個查濟民家族咧，就係呢個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呢個香港興業集團就係查濟民家族噶啦。 嗯， 就係查史美倫 嗯 嗰邊噶啦，查茂星啊嗰邊噶啦。咁咧就雙查方案就係當時咧。鄧小平利用兩個聲稱在香港有民意基礎或者有影響力的人，所以大家以為第一份我們去燒報紙就是燒那些鹹濕腐刊，其實不是，第一份燒的報紙是明報， 明報 是當時基本法通過了這個保守的方案的時候，去明報的報社門口焚燒這個明報， 表示抗議 啊，所以很多人就吹捧查良榕在文學上的成就，這個不容置疑，我覺得是吧，他寫的武俠小說和梁羽生、古龍是很不同的，他是將很多歷史的細節，無論是野史好、正史好，將它編織進去他的武俠小說裡面，變成一個很宏大的一個敘事結構，雖然個橋段很老土，都是那些你喜歡我、我不喜歡你那些東西，但正正因為他有這種這樣的歷史的深度，所以令到他與眾不同，亦都沒有了以前那些黃道奴、梁羽生、那些嗰種嘅老氣橫秋啊，嗰啲咁樣嘅感覺，特別去到《鹿鼎記》已經冇曬。呢個係佢嘅，我相信喺中國人嘅流行文化裏邊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地位。但你話至於係咪去到金學作為《紅樓夢》紅學咁樣研究咧，絕對唔係，我覺得係吹出嚟嘅，其實係吹出嚟嘅。亦都係好多文人吹捧金融，或者通過吹捧金融。嚟去突出自己嘅地位嗰陣時候吹出嚟嘅。坦白講，金庸嘅小説對我嚟講同黃玉郎嘅《龍虎門》係咁樣去睇嘅啫。我細個好中意睇呢個《荃灣五虎》嘅，同時我係睇緊呢個《射雕英雄傳》，即係作為一種流行文化嚟去睇咧，的而且確佢係一個有質素嘅流行文化，係嘛？但係強人狂潮同家變 可唔可以同王家衞嘅電影平起平坐咧？大家就可以諗下啦。 即係個藝術水平係會完全係兩 碼 子嘅事。 你知唔知啊？而家討論文學咧，最近我有個朋友咧就寫咗一句咧，佢睇下西西嘅作品咧，就頭一句咧睇完第一句咧，覺得佢唔通順，我就唔再睇落去啦。 哦， 結果俾人圍剿。 西西嘅擁趸 引起呢個文壇罵戰，兩邊嗰啲人我都識嘅，其實，但係好好笑嘅其實。我中意睇西西同我唔中意睇西西關你咩事咧？有啲人中意睇西西，有啲人中意睇朱西，你咪由得佢咯，係嘛？即係點解你要出嚟去捍衞啊西西嘅文學地位？其實因為佢唔睇，唔通西西嘅文學地位會受損咧？等於我貶損金庸，就算唔通唔會因為我貶損金庸而金庸嘅文學地位會受損㗎？如果佢係國際認可嘅話，更加唔會因為我哋城寨。如果係咁，我上咗市啦，係嘛？即係如果我話金庸唔得嘅話， 我哋自己口味負責係。 是啦，但只不過就是我覺得不要人雲亦雲咯，其實是我自己是看過金融小說的，我承認的這件事。 我們看的時候，我們不釋手的，連續兩個星期不停看完。 那個心情就等於我看黃小龍歸天一樣。不是，黃小龍歸天大家都一樣，是那麼悲痛的。你用什麼扮什麼呢？我覺得。是不是？喂，大佬，乾隆是不是漢人？這些是人都知道是野史來的。大佬，你後面唔通真係整多幾張嗰啲郎世寧嘅乾隆畫像喺長河版本嘅幾個版本我睇過嘅金庸小説，唔通就可以加添金庸小説嗰個歷史地位咩？呢個又係荒誕嘅，我覺得係咪？即係等於龍虎豹後面夾幾本施政報告喺度，咁龍虎豹就會變成係施政報告嘅水平。 我哋頭先講緊龍虎門，你龍 龍虎門，我哋講緊。 龍虎門定龍虎豹啊？ 龍虎門， 龍虎門咯。Okay、 黃小龍係龍虎門。 係你講龍虎豹啊？ 龍虎豹冇黃小龍嘅。 O、okay、K， 你話龍虎豹夾施政報告？ 係啦，唔係龍虎豹夾施政報告係一個比喻。 係係係， 即係話大家有睇過明河版嘅。係，你睇係咪睇明河版嘅？ 我哋跳躍式思考啊！而家仲喺度搞緊。 即係你有冇睇過白裝款嘅金融小説 我口裝啊，我睇。 你口裝啊嘛，即係彩印啊嘛，後 邊。係係 有阿董培生嘅插圖噶啦。 係。 係啦，嗰、那個明河版， 嗯， 佢咪收尾咪走去自己自嗨，走去加咗啲乾隆時間嘅嗰啲印章啊，整喺本武俠小説裏邊嘅， 勁啲嘅搞到。 係啦，咁你睇落去個感覺咪覺得好似佢本小説係有一種嘅，即係點講咧？即係等於 LV crossover 呢、這個， 好似宏大啲嘅歷史觀咁樣啦， 係啦，猿人頭加咗個 LV 嘅標誌咧，就好似勁啲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好虛偽嘅嘢嚟，我覺得香港啲文人都好虛偽喎。一本武俠小説就一本武俠小説，係唔會因為佢加咗嗰兩頁嘢，整咗張郎世寧嘅乾隆圖，整咗張香香公主圖喺度，我識揾得上網。而佢個地位係變成歷史小説噶嘛？大佬，你問我金庸嘅地位遠遠比唔上司馬遼太郎。 嗯， 如果你講歷史小説，比唔上吉川英治。日本寫的陳信臣也好，寫的歷史小說遠遠好過金庸， 都是高一點的， 因為人家的歷史考據嘛，金庸是每天走去北疆在那裡，希望將初初創辦的明報不要蝕本嘛， 量產型的，他是 不是，即是黃玉郎咯，我不是經常都說為什麼黃小虎到現 在一天說兩晚， 我們都五十多歲了，小虎你說多少歲？黄小虎几多岁啊？你话 小虎啊，哇，七八十岁咯，应该。 所以点解啊？夏金城唱 火云邪神就一百岁啦， 唱到而家都唱唔完，就系咁。马小玲都唔知去咗边。 龙虎门有黄小虎咁。 系咯，马小玲就唔知去咗边，点解咧？即系你咁样去睇，就系话，因为佢系一个流水作业生产出嚟嘅作品。黄玉郎如是，马荣成嘅风云如是，金庸嘅小说如是。好啦，有冇人出咗一本书之后，要不断自己去修订啊？ 嗯。少啊！呢個係 嗱，好簡單。阿 Gary， 你喺立法會發完言之後，你會唔會攞翻出嚟改？ 好少，係唔會啊！基本上 或者你喺報紙嗱， 我哋最多擺翻工作報告度原即係原封不動咁擺翻嗰度。 好啦 ，Gary， 你喺明報寫一篇文，你會唔會喺明報發表完嗰篇文之後，你擺喺自己網站嗰陣時候，然後就阿細良，你幫我睇睇啊！我有啲香港歷史嘅嘢唔識喎。咁然後就你話俾我聽，等我改啦咁。然後你改完之後又再一次發表在自己的網站嗰度， 呢個比較少啊，係 係唔會噶嘛。 我聽阿魏康講，佢寫完嗰啲小説完全唔睇添嘅，直情係 佢同我一樣， 即係好似生咗小朋友之後咁就由佢長大噶啦。 係啦，我甚至個地步係咩咧？我做完節目唔會睇啦。我講完，我其實我都唔記得咗我上一集講咩嘅。所以阿陶君衡有陣時問我你上集 會駁你啊， 咁樣笑我，佢記住我笑佢啲嘢噶嘛，其他佢又唔記得嘅喎。其實我話係咩？我有講過咩？我咁講咩？咁我諗佢係冧咗好多次翻， 咁但係老婆話俾你聽啊，西涼燒你啊！ 但係一個人佢係會不斷一生人喺七十年代之後，用其餘生去修改佢自己小説嘅，意圖去攞到一個文學地位嘅，呢個係咩人咧？呢個就係表面上話俾你聽，我唔好名，實際上對虛名係執著到不得了。 是吗？他想不断去修正或者提升、那個。 黄玉郎我就觉得他真的不好明白，他好利的。是。黄玉郎会不会不断去修订出版了的荃湾五虎呢？ 不会。 是不会的嘛。 他找人帮他画。 他会找人帮他 新转。 是啦。他会找张万友，张万友之后就找这个这个这样画。是。是吗？就龙虎门新转，龙虎门乜转，乜转外转这样。但是金庸是穷大半生的时间。如果他放在他的歷史小說創作，我相信他真的會超越司馬遼太郎、但是很可惜，他當他已經在寫武俠小說發達之後，他大部分的時間就是為了去拿那些牛津大學的名譽博士、為了去修訂自己的作品、為了去寫進入這個文學的殿堂裡面、所以才有這個金學的誕生、如果有金學的話，我現在城寨就宣布我們龍津二學除了成立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之外，我都希望成立一個叫黃玉郎學。 黃玉郎學， 黃學、 哦、我以為你是梁學添， 我就沒地位。喂大佬，黃玉郎那身肌肉這樣畫法後面一定有些 symbolic meaning， 如果用符號學的角度去看、為什麼是六九腹肌，不是八九， 有些後現代的，是的， 為什麼那支雙節棍那些棍影是一排這樣走，好像畢加索 Descendant Note 那個抽象畫裡面呢，下樓梯的裸女呢，她的腳是一路這樣滑下去的嘛，跟黃小虎的棍影是一樣的。 做個 你聽我講就死了。 冰火獨龍傳啊。 不是，那個是東莞的。 東莞不是，是有獨龍傳的。 電光獨龍傳。 哎，嚟咗奪命，近咗你多啲。哎，獨龍傳。玩笑 是休息一陣先。 今天真的又有好嘢和超值的嘢介紹給大家啦。一隻得個煲嘅。 小生你想吃咩啊？ 過了中秋節呢已經成三個禮拜啦，咁咧就開始就應該是打邊爐喎。睇下我哋嘅火鍋節有啲咩先。呢、這個火鍋節咧，由16日至到31日，首先呢一個係有一磅嘅美國安格斯肩胛寶嗰邊，又有羊肉片200克，各式嘅丸類有黑椒牛丸啦、龍蝦丸啦、魚腐啦，總共咧係有600克嘅日本港島蠔250克，呢、這個 CP 原隻上鮮蝦雲吞1盒8粒，仲有善寶嘅冬陰金槍魚湯2包俾你做湯底啦，然後送2包烏冬。我哋嘅會員買係218元，218元係咪勁抵咧？你係咪好驚訝？ 如果想食豪啲咧， 加50元就轉咗做一加加嘅韓牛肩胛肉啦，加100元咧就變咗係第一加加嘅韓牛前肉夾肉喎。其實打邊爐全世界，我覺得牛肉最好食嘅嘢。 咁而家係咪可以食啦？ 你唔好食啦，我惊你食到唔得喉。记住嚟人民超实体店买我哋呢啲火锅套餐啊，知唔知道？